Namje chenpar tata nimi gaho dhane monam chenpar nga jyata dhakara dhangam santo shenpar dha. Tomba tujje chan la ki shiham sa chan rawar chan ngi chan kam sa jawar tujji shiham dha yila. Jikme panzo chan la asuran dha gongje toban bhoora shenji lo, gongje toban bhoora shenji lo, gongje toban bhoora shenji lo. Ushan chan shan wa miya pa pe chan an chan nan zao.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见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继续讲这个地藏经。那么这个地藏经呢，也就是说，是非常具有加持力的，非常殊胜的就这样的一个经典。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看历史的话呢，都能清楚的看到，就看到什么呢？地藏经是有很多的概念的就是以后我们方便的时候呢，也到时候给可能讲一两个公案就方便的时候。以前我们讲金刚经的时候呢，也是每天都是讲一些就感应录里面的一些简单的公案。那么在汉地而言的话呢，就是确实是不管是古代也好，近代也好，现代也好，许许多多的人通过这个学习念诵文色这个地藏经的话呢，那么就获得了特别大的这种这个价值和利益。部分的有些公案的话，那我去年的时候，我就翻成了藏语就不知道有多少个故事。我觉得藏地以前的是没有这样的，就是像跟这个地藏经配套的以后就印出来，就是大概有多少个公案，反正就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故事的时候呢，都翻译了一部分，还没有翻译完。我像那个在汉地的话，那就是应该是这比较多吧，就是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在学习一部经典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这个传讲者讲一遍就，然后下面又不参考其他书，也不再次的看然后只是把这个听的时候也是不认真的，就是这样过的话呢，这是一个种下善根而已。实际上真正有时间的话呢，可能每天做这样的内容呢，就围绕这个呢，就是多翻一些资料，多看一些其他的书，同时呢自己也应该对这个法有一种益乐性就是这种益乐很重要的。如果有对这个法有益乐性的话呢，那么就是我想以后也是依靠这个法呢，就是饶益众生。就前两天我也讲了，就是我虽然没有金刚经的传这个地藏经的传承，但是呢依靠上师如意宝的对地藏法门的一些特殊的价值的话呢，我对这个法应该是有信心的有这个信心的话呢，通过我们这样的这个互相这个听闻的话呢，也许是就是得到一种这个价值力。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得到一些加持里的传承的话呢，那弘扬这部法呢就是也很容易的，因为你本身的是已经获得了这种法的价值，获得法的价值的时候呢，那么对这个法的看法和对这个法的这种态度呢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你学完了以后呢，每个人都可能会想就是只要我照到那个眷属，照到徒弟的话，那就是我一定要好好的给他观观定，就是观地藏经的定。那么什么地藏经的定呢，就是把这个地藏菩萨的像就是给他就是放在他的头上我们就开始念今天还没有念，大家一起来念一下那个金刚什么地藏经的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就是也是为呢就是世界的这个就是消除一切灾难吧就是让这个死者呢就是获得往生极乐世界，然后活着的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平安。 就是一切都就顺利啊，就这样的一个发愿呢。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拉上擦轮就都掉进去，上周三话三话全部在一样波上擦轮就都掉进去，我在一样波奇迹都接动咋把木轮进在你鼻子那每一些坚持坚持吧坚持困难当送就是为了修啊，我刚才说这个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有那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名号，地藏菩萨的那个什么像来可以给别人加持啊，就是如果有些人说是你可不可以给我灌个顶的话呢，你拉一个那个就是地藏菩萨的像就放在他的头上，像就三花三花千宝三一两宝啦像擦落秋多加生秋呀，就这样他们有些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灌顶嘛，就是他觉得是可能就是有这样的，然后这样的话那就是那是不是灌顶呢，就是你就可以说嘛，就是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加持的这种这个水啊，就是可以就是灌在你的头上了，就是然后现在就已经获得了这个最高的这个决心灌顶。开玩笑，这个呢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我们弘扬这个地藏法门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有各种各样的就办法，就所以呢，首先是我们对这个法要有这种意乐，当然这个意乐呢，可能跟这个前世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前世的这种这个因缘就是比较好一点的话呢，对哪一个法门都有这个信心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一些这个称呼的话呢，就是爱好，对吧？就是比如说我对医术有爱好，我对这个佛教有这种这个意乐，就是有这方面的这种，然后对什么那个地藏菩萨有感觉，观世音菩萨有感觉，其实我们佛教里面再叫做是一种这个信心啊，要有这个信心的话呢，这个信心是跟这个有些是跟前世的这种因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 啊，我们对这个人的爱也好，对菩萨的爱也好，对众生的爱的话呢，那么有些是后天的，以这个教育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学习就是这样带来的，有一部分是跟这个自己的前世的这种这个因缘和前世的这种这个善恶业啊，就是有一点的这个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寄生当中如果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话呢，依靠这样的这个地藏法门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让利益啊，就是很多的众生啊，就是利益很多的众生。那么就今天的话呢，我们也继续讲啊，就是继续讲的时候呢，就昨天前面也讲到了，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母亲，就是实现圆寂之后呢，就是转生到33天，然后来呢，就是佛陀成道以后，就是亲自到33天去，为母说法。啊，就是那么为母说法的话呢，啊，实际上是，就是一方面是支持这个报道这个父母的恩德的，就是这么一个经典啊，就是佛陀为母亲说法的话呢，就是像《地藏经》啊，就是这些，还有这个为父亲呢，就是有这个父子这个相会经啊，就是父子相会经，就是就后来就是成道以后的话呢，就是那么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释迦国。然后就是跟这个父亲呢，就是以对话的方式来宣说了这个经典。那么在汉传佛教当中，有些认为呢，这个地藏经呢，就是实际上是孝经，就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这个孝顺父母的一个经典啊，就所以以前的一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他为了报答这个老母有情，或者说是今生的这个父母的恩德的话呢，他们也会这个宣讲啊，就是这个宣讲这个地藏经，或者是续习地藏经，或者自己念诵地藏经。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应该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有些可能跟父母的关系好一点，有些是关系不太好，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都这个有养育之恩，有这个生育之恩，所以我们也是你听闻这个法也好，宣讲这个法也好，念诵或者说是对他产生信心的话呢，那么都是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报答这个父母的这种恩德吧。就是这也是前面我们就是父母恩重难报经当中呢就讲到了，就是佛母是如果是让他用那个五种这个善法来这个引入这个佛门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报答方式。那么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可能有些出家人的话呢因为那个你的身份的原因，就是可能并不是经常呢就是父母面前配的啊，就是不管他生病的时候也好，他衰老的时候也好，甚至这个经常呢就是并不是带在他的身边啊，包括有些我们这个虽然不是真正的不是佛教不是出家人，但是有些居士也是这个就学佛啊，就这样的话呢，经常就是可能这个父母健在的时候配的时间就是少一点，但我想我们很好的去回想，我们很好的去就是就让他也是逐渐让他念一遍金刚经啊，或者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能报答这个父母的恩德，而且我们的这种报恩方法呢，就是跟这个世间的有些报恩方法有所不同的。世间的报恩方法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给他是让他看到就是什么这个子孙满堂也好，就是财富圆满也好，或者说是经常呢就是陪着他就是衰老，就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可能满意的。但是我们是应该来这生生世世对他有一种有利的方式来报答父母的恩德。所以我也是这次那个宣讲地藏经的话，那就是我也在想过，就是也是寄生当中就是为了这个报答这个父母的恩德，包括我翻译的时候呢，我也心里这样想，就是文字上倒是没有留下来什么。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听闻这部经的时候也好，以后念诵的话呢，也要跟这个今生的父母为主的所有的这些事件当中的当过我们这个父母的这些众生呢，让他们觉得离苦得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发愿的话呢，应该 就是从表面上看呢，可能他现在就是感触不到什么啊，就是如果我们给他给个什么一些钱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马上开心了，就是马上开心了。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念诵的话，他暂时来讲不一定是看到什么，但实际上呢，的的确确就是对他也是有非常利益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报答这个父母的一种这个方法啊，就是报答父母的方法啊，恩德的这种方法。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地藏经的话呢，就是也是主要讲到这个跟其他的经典有点是不同的啊，就是佛教的经典当中呢，有些是在人间讲的，就人间讲的话呢，可能当时这个听众呢就是人类比较多一点的，有些呢就是在龙宫里面就是讲的，就是佛陀就是在龙宫里面讲的话呢，就是当时是龙类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是有些呢就是在田间讲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呢在33天讲的，那么33天讲的话呢，除了几个别的有神通的菩萨以外的话呢，好像这个场合当中就是像这个舍利子目犍连有没有我忘了，就是可能没有吧，就是你看很多的那种这个阿罗汉的，就阿罗汉有没有，好像没有，没有吧。然后那个大度数的话呢，就是天界啊，就是天界的这个就是这个欲界天的，欲界六天的，然后色界就是17天的，无色界就是4天的，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世间的这种这个天龙八部啊，鬼神啊，那么就是魔王啊，就是这些全部都是就是到了这个度岁天的。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是每一个这种这个宣讲这个佛法的这种地方呢不同的，比如说一个法师呢，就是如果他在西方讲的话，那就是那可能他当时那个宣讲的那个周围的这些眷属的话呢，大多数是可能西方人，就是有个别的可能从这个东方就是坐飞机过去啊，就这样的。如果在一个人就是在东方在亚洲或者是在什么地方讲的话呢，那可能当地的这个众生是为主的，然后跟他有愿的或者是有能力的这些呢，就是会参与的。所以我们这部经典的话呢，应该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应该是在那个在什么样的地方讲的呢？就是在这个天界讲的，就是那天界讲的话呢，应该是可能有些人会想，就是下面我们这个眷属是非常多的，那能不能这个容纳那么多就是鬼神啊，不可思议的这种众生？其实应该是可以的。我们学过《维摩诘经》的话呢，维摩诘居士的一个小屋子里面都是有那么多，就是全部都可以居住。那整个33天的话，那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这个问题的，就是所以这个而且33天的话，那就是应该是从我们这个聚色论当中也好，就是如意宝藏论里面看的话呢，那就是33天呢，就是也是特别美的啊，就是很多都是自然的这个庄稼，自然的这种这个天宫也好，就是花园也好，它里面的这个水池也好，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街道啊，就是就好多都是这个以这个天人的这个福报啊。就是先前的，所以印妙县那个33天的时候呢，就是的确我们有时候人世间的这个很多的杂乱差，就这样的这个环境相比较起来的话呢，还是差距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们人世间的话呢，再怎么样好的话呢，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是就又变，就变成这个就是就变是旧了，或者说是慢慢就是不是很好的。就是以前我们去一些西方国家的时候，当时90年代嘛，就是那个时候觉得特别羡慕，就是尤其是当时到了这个什么那个日本啊，就是回纽约啊，就是就那些的时候呢，哇，当时像觉得是哪有那么这个是不是天堂啊，就这样认为的。但现在看呢，一切有为法都是如梦化泡影，就是所以好像很多地方的话呢，就是也不如那个就是以前吧，就是就有时候就是一看的是知道这个外境的话呢都在变化当中。当然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他们的怎么讲啊，就是观念啊，就是这些都是可能有关系吧。就是我像我们像拉荣的话呢，就是也不是什么天界，就是我希望我们的道友们呢、啊、就是有一些方方面面，就是这个应该呢，就是要在这个管理上、卫生上、就是美化上的话呢，应该就是还是要有一些 就是大家的这种这个付出和努力吧，啊，就是今天中午的我给堪布堪布曼苏，我们这边呢也是要建立一个就是这个换位啊，就是小组，以前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就是那边还是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诸位的这个现在总的来讲跟以前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应该是比较好的，就是应该各方面都是应该好的，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啊，就是应该在其他的比较这个比较好一点的文明的这些城市里面都居住的，我们这里人也多，如果不居住这些的话呢可能不行的，就是一个是我在这里也可以顺便说一下吧，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不管是餐厅也好，就是宾馆也好，这个佛殿也好，还有一些这个商店啊医院啊，就是很多的那种知识派啊，就是知识派的话呢还是不足够的，就我都去了一个地方，就是然后就两次的是差点不是这个划到了，就是因为他们的门槛就是就弄得很不好，就是我都是不是特别笨的人，就是但是我都这样的话呢，有些可能就是比我身体不好的老的这些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这里的有一些地方的话呢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就是去知识派的话，那些地方走，这里要小心，就是会划到的，这里是要小心，就是什么就是都会有的，应该是用藏文和汉，有藏语和汉语的，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是并不是到处都贴着的，应该那个要有一种就是规划，就是专业的这种规划，就是设计，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包括它的颜色也好，新设也好，还有这个就是放的这个地方啊位置啊，就是很多的比较这个文明一点的城市的话，那就是哪怕是在这里上什么卫生间也好，然后在哪里什么样的话呢，并不是到处都是知识派，但是需要的地方呢就是都会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有些地方可能是从现在开始的话呢，就是因为人也比较多，有些这个包括有将来可能有一些女友的人也好，就是就陌生的人，就是来到这里之后的话，很多事情都是应该是比较要有一些改变，而且这些做的话那就是要做的庄严一点，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出家人和有些修行人，我知道你们的内在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肯定是具足的，但是呢有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外在的，包括你我们现在有些出家人是什么样，里面住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装修的特别特别好，但是园子不太好看，就是然后周围的这个环境啊道路啊，就是这些方面的话呢也需要就是这个再稍微这个庄严一点，因为现在的人啊就是不管在哪里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美感就是很重要的，包装很重要的，不管个人也好，萨迦格仁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能来用的跟等解十字灵啊，那更隐秘，就是内在就是居住一切功德，但是如果外面的这个状术或者外面的心想不好的话，大家都会轻慧的。比如说一个出家人，就是我住的房子就外面是特别破烂，就是什么样的乱七八糟的都在挂上，但我内在的就是我已经马上要红尘成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那就别人可能不一定知道，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你外在的现象，一旦你真的红尘成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你的内在的功德，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戒定慧很多方面的话呢，内在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圆满和具足，就是这一点是没有这个怀疑的，但是呢外在的这个形象呢如果太差的话，那就是可能会大家都会这个轻慧啊，就是轻慧，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的什么这个佛堂也好，佛殿也好，教室也好啊，你们这个法师们就是所管理的这个任何的这种这个部门的话呢，都要就是我那天说了，就是我让那个我们堪布堪布们亲自要求他们呢，自己所监管的那些部门呢，就是里里外外的就是转一下。但后来我看到很多堪布堪布都没有去，就是因为我看到他们任何动静都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我是这个说完了以后的话，那就是我下面还是会跟踪的，就是到底执不执行，就是不执行的话呢，我对这个人也有看法的，就是我已经说了一次了，说了两次了。 但是的话呢，就是好像那么坚硬，就是就那么这个刚强难化，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我们这个发誓也好，包括我发誓，不知道最近怎么样，就是去年我有一次就专门去了南总女总堪布堪摩的教室里面，就是然后当然并不是他个人的教室，他们办的教室，但是呢，有些地方一进去以后呢，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全部堆在一起，就是然后很多人的什么这个献花供的，就是到处都是这个琳琅满目，但一点就是美观都没有，就是一点美观都没有，就这是感觉是特别乱，就是这样的。有些地方的话呢，包括就是拜唐卡也好，拜佛像也好，特别庄严啊，就是庄严清洁，就很威严的。所以我们在华智仁波切前行里面也讲了，就是我们讲那个七支宫里面的讲供养的时候呢，你们自己也看，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诸佛菩萨虽然没有什么执着，但是我们这个包括供七百岁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庄严清净威严，就是有这样的要求。如果我们觉得哇这是好看呢、啊、很庄严呢、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同样就是得到功德。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每一个人就是包括这个个人呢、啊、就是个人的话呢，也是你的这个出所，你自己的出所，你自己的这个传组，你自己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部门也好，就是就哪怕是你这个住的这个睡的床啊，就是很多方面的这也表示一个人的这种性向，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还有一个，包括我们现在那个路上啊，就是这个公路上的话呢，就是原来还是设计，就是按照那个珍贵的城市里面的，我们有旁边有人行道和那个盲道啊，就是盲道。但是像那个文明的一些城市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人行道和盲道上面根本不放任何东西的，不放任何东西。我们这里的话呢，就是还放着那个什么垃圾桶啊，就是那个垃圾箱，就很大的。我都那天跟无业的这个负责人说了，就说是你们就是最好把这个什么那个垃圾箱最好不要放在这里，就是放在这个在就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就是那个垃圾箱放在这里很不好的，就这里是人行道，连盲人都是可以过路的，现在我们有眼睛的人都是过路很困难的，就是真的这样的。就是这个文明的这些城市里面的话呢，都不放任何东西的，就是但我们这个内地也好，很多地方的话呢，就是那盲道上就是什么这乱七八糟东西都对着的，就是所以像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做了很多次也是不起作用。我那天跟他们说的是，你们最好把那个就是做一个随礼台，就包括居士林那边有几个垃圾箱，就扔在哪里，也是在那个人行道上面，就是然后有些还有那个甚至把拖拉机开到那个人行道上面了，就是有一些轿车，就是那天我拍上照片，就是我交给我们今年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但是他们好像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也许可能是不是我太敏感了，但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对一个城市也好，我们有时候说是什么拉荣也是，就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城市的名称啊，就有些佛教徒也在爱这样，但是你光是名称上这样，就是如果里面的人的观念啊，就各方面不好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佛教的道场的话，那就是其实需要有一种美观，也需要有一种清净啊，就是清净。如果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内在的这个大家的文思修行的这种功德的话呢，应该能比得上就是很多人的这种修行也好，智慧也好，他们的这种能力也好，就是这些方面我相信应该是，因为大家都是除了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基本上是这个就基本上是那个就是文思修行吧，就不过有些人吃饭的时间太长了，就是然后那个我看我们今天跟法师们一起开会，就是然后我都吃完了，就是然后要走的时候，有些就是还在就是一半都没有吃完，就是有些吃饭太慢了，就有时候，然后有些这个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英语的一个老师的这个听到一些演讲，就是他们说是他就是一天的是要睡四个小时，就是然后就是一定要睡四个小时。我相信睡的时间太长，吃饭的时间太长的话，那一天的可能修行也好，学习也好，很多的时间都没有，就是所以可能有个别情况。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做事情也好，就是除了这个刚才讲的，就是你们这个 这个怎么说啊，就是珍惜时间方面呢，就是可能是基格别可能比较特殊，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呢，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大多数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在学习上面也好，在内在的这个智慧上面的是应该能比得上，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应该比得上，但是在外在的这种行为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希望呢，就是以后这个拉荣这边的话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对周围的这个就是这个包括种树啊、种草啊，就是还有很多方面，就每个人都是有责任，就是不要认为是啊，这是可能堪布天天都是泡，就是应该是他个人的事情吧，就是我的门口的这个种花呢，就是应该他来种，就是不应该怎么想，就是其实每个人应该是对这个，只要是你居住在哪个地方的话呢，你在那里的这个大的方面对整个环境的是你有一个责任，对吧，就是有一个责任，然后小的方面的话呢，你个人的这个行为呢都有这个责任。如果你对大的方面呢，就是没有提供很好的，甚至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比较不干净的、比较肮脏的，就是提供的话呢，那过失是非常大的。我们前两天刚刚讲那个战神祭呢，那供养这个僧众啊，就是让僧众就是开心啊、快乐的话呢，有那么大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反过来说，是你对这个僧众的这个场合呢，就是都带来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你经常这个乱扔垃圾啊，很多东西。因为现在有些我们这个出家人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今天这样说的话，不知道好不好。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要维修房子的时候，把里面的所有的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是放在公路上，或者是放在那个垃圾桶，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这些建筑这个垃圾的话呢，你必须要你自己包车也好，包拖拉机也好，就是应该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就是不可能我们在这里公共，因为我们公共这个僧众请的这些公共这个卫生者的话呢，就是他是这是僧众的钱来就是用的，那如果用这个僧众钱来雇人的，然后为你个人这个服务的话呢，那可能这个过失是非常大的。我们这个供养僧众的这个过失功德也是很大的，但是反而就是浪费僧众的财产，甚至给僧众就是带来就是不美观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很不好的。今天中午我跟堪布堪姆也说了，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你居住在一个地方的话呢，不可能所有的人来给你服务，你自己呢就是该服务的是该提供的是你自己也应该就是给僧众服务。你看我们现在供债的时候，很多地方的话呢，跟喇嘛和觉姆这边给我们就是一直在提供。哇，我们是这个，就像歪道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享受者，不用坐着，就是中国人就什么如中人里面专门有在我当过西部门比的，就是我是常有的，我是享受者，就是我不是坐着，就是那不行的，我天天。供债的话我吃就可以了，你们给我服务那肯定不行的。你不管到哪里的话呢，给当地的这个僧众发信也好，给僧众做一件事情的话，从因果上也是很好的，从因果上也是很好的，然后自己呢也是很好的。就是所以我像那个大家这个刚才就是前面呢，就是这个我们这里呢也不是极乐世界，就我们这里的很多的这个环境也好，就是包括个人的这个卫生啊，这些都是应该是需要依靠自己来这个创造，就自己来就是开始这个完善啊。就是这方面的话呢，每个道友就是你到了这个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也是入相岁数，就是一定要自己呢就是要反反复复的这个观察，不然的话呢就有些负责人呢，就是我们三家根源当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是把你那个官就是大家宣出来你是这个掌管的话呢，那么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像看别人的话呢，就是眼睛是可以的，但是看自己的话呢需要镜子。所以我们有些包括负责人的话呢，看别人的过失看得出来，但自己到底做什么呢，可能有些人也是并不是特别清楚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在这方面，就是不管是你是在这个，我是刚才是这是这个讲的是这个拉荣为例啊，就是而讲的实际上是你无论就是处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要适应就是当地的这种这个习惯，一定要跟当地呢就是提供一些这个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这个方便和利益，这样的话呢就是那这个别人对你也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一直是这相拥着，就是不给别人就是提供任何的利益，就是而且就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提供一些损害的话呢， 那可能就我们也这个不一定是很快乐的，就是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要这个记住啊，就是那么我们先继续讲这个地藏经的话呢，就是这个地藏经呢，就是昨天前面就是讲到它是那个就是这个诸明的意识啊，就是这个时刹难陀，就是它反映的实际上时刹难陀呢，就是它是一个新疆人，也是最后他的这个摄圣啊，就是摄土没有坏，就是跟鸠摩罗什一样的，就是所以这个新疆人的这个意识的话，那就是摄土是比较硬的，对吧？就是最后没有烧坏，就是这个是他时刹难陀的这个历史倒是不是特别多，就是在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当中倒是不是特别多，但是确实是他当时呢，就是佛教也是非常兴盛的时候呢，就是给这个移出了就是特别珍贵的，就是包括就是当时在那边的话呢，就是这个华严经啊，就是般若经啊，然后这个很多的非常珍贵的经呢，就是当时这个什么这个有一些大医师，就是他们带来的啊，就是他们带来的，然后那个。然后这个斯萨南托呢，就是他是确实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画画的意识。以前我们藏地呢，就是经常就对佛教很有贡献的那些意识呢，就是叫做画画意识，就是就非常这个就我们这个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经常那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开头呢，就是跟这个班智达和意识呢，就是经常定立的啊，就是包括以前我们这个德白康波他们的话呢，也听起来就是前辈的那些大医师们就是从印度这个取经呢，就是不同语言呢，就是翻译出来的话呢，他经常就是一年和岁年就是他们的这个恩的，就是所以这个斯萨南陀的话呢，也是当今是这样的，而且当时我昨天也讲了，就是那个新疆是这个就是佛法就是非常兴盛的，就是这么一个时候，但是后来的话呢，这个新疆的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也是慢慢就这个衰败吧，就是也是经过这个历史的一些变化，就是看到一些那方面的一些宗教的这个历史的话呢，确实在那个唐朝时候呢，就是在那里，就是还有包括这个丘之国啊，就是在那里的那些佛教，就是还是很兴盛的，就是我有时候像他们的当时的一些状况的话呢，就是可能以前藏地的这个习惯比较相通的啊，就昨天说的一样，就是他们这个很多的这种大德们的这种游记里面看到，就是那个时候的数万人就是出家人，而且每一家的话呢，就是他前面有什么这个佛塔有时候是比较高的，还有呢就是他们专门有一个僧舍，就是这个僧人那个住的这个宿舍就是僧舍，那这个僧舍的话呢，基本上是每一家都有，就是每一家都有。我们现在藏地的话呢，也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每一家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一定会是有一个，如果有条件的话，那要有个佛堂啊，就是佛堂里面呢也会有三宝色衣，就是什么佛像啊、佛经啊、佛塔，就是这个现在可能极少数的年轻人不一定信这一套，就是其他的话呢基本上都有，就是现在也是一样的。所以当年的那个新疆的有些状况的话呢，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但后来呢好像大概是虫草啊，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逐渐就是可能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包括这个就伊斯兰教啊，就是慢慢就是这个入侵啊，伊斯兰教就是入的话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它刚开始是极少数人，然后慢慢呢，就是他们就用了那个几百年啊，就是几百年，就是然后大概是可能明朝，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佛教的这种痕迹呢，就是在哪里都是没有的，就是所以他们的这种这个方法的话呢，就是也是可能以后作为佛教徒的话呢，就是应该要值得关注啊，就是值得关注。什么叫值得关注呢？我并不是意思是像那个其他宗教一样的，就是我们也要就是参与什么跟他们一起战争啊，就是竞争啊，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在这个合理的情况下呢，有时候是可能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就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是不知不觉的是被别人已经吞没 我了啊，就这样的话呢，这是有点这个可怕的这个事情呢、啊。有些呢，可能因为佛教是非常非常慈悲，正因为慈悲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会这个看，就轻视你，就认为呢，就是佛教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这个群体啊。就我们可能会想啊，一切众生都是当过父母，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是不是软弱，就是或者说是你真的要讲道理呢？不一定的。有些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历史上的很多的这个一些恶君的话呢，就是他并不是为了就是人民的利益，就是他应该是为自己的这个利益的。有些宗教的话呢，也是这样的，就是从看到这个历史上的话，比如说像西方那个圣心的，当时那个就是十字军东。就是其实基督教跟这个伊斯兰教，其实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话呢，那长达就是200多年的这个圣战，就是他们经常唱的是圣战，就是那这个战争的话呢，就是他就本来是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可悲的事情，对吧？就是战争的话呢，就是很不愿意的，但是他们就是把它称之为是什么？甚至如果这个战争当中就是牺牲的话，那就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去了，不用超度了，就是直接这个往生嘛啊，就是而且呢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英雄啊，就是如何就是他们就是也有这样的一套，这样的话呢就是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恐怖分子也好，很多都是以这个宗教的这个名义来就是开始呢就是到这个自己的目的，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国家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就是真教合一啊，就是不能真教合一的话呢啊，如果是宗教和政治就是合在一起的话呢，就认为呢就是依靠这个宗教的这种信仰就是大幌子，然后呢就是达到自己的这个政治的目的，就是这是这个跟西方很多地方来讲是非常这个应该是就是大家都是应该有敬仰的人啊，有敬仰的，所以自古以来的历史上看的话呢，很多人就是现在就是对宗教就是不但是没有信仰，就是非常反感的，这一点呢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呢？有些是真的是依靠这个宗教来就是开始这个伤害，就是无数的人啊，就是伤害无数的人，就从历史上也是这样的。然而现实生活当中的话呢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说的是宗教，就是甚至可能里面有一些所谓的什么慈悲啊、仁爱啊，就是有这些名字，但实际上做的什么呢？就是做的呢毕竟是犯苦人，而且自己呢是这个自己的这种利益啊，就这样的话呢，就他们也是就是觉得啊，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宁可我不信仰任何宗教，就是我如何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是这样的话呢？这就是我们就是看到就是有些这个宗教的这种教义啊，或者说是有些这个宗教就是所带来的对人类的这种这个危害也好，就是就有一些就是损害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你去的什么样的外号的话呢，依靠这个战争来死亡的话呢，那这个我们给他就是就挂上什么样的画面的，实际上是并不是很美观的，对吧？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种这个战争啊，就是战争也好，圣战的话呢，其实在那里呢就是以前也是有过，但是我们佛教的真正的这种这个作战方法的话呢，就是用慈悲的这种军啊，就是或者说宝剑来这个断除就是我们这个无名的根啊。就是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有啊，就是特别牛猛战士就牛猛当之刚子门就是当时应该是就是什么能忍惯这个烦恼肥火什么细肥火什么肥火细众生是吧，就是中观四百论里面有。就是说是这个人人观烦恼，就是意思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观察烦恼，就是把这个烦恼呢作为这个原地，然后非火系众生，就是并不是呢就是与这个烦恼相关系的众生呢就是当作这个敌人，就是那么佛教的教义当中什么样呢，就是把众生任何众生的不会当作敌人的，只不过是佛教所占的是什么呢，对境就是我们的这个八万四千烦恼啊，就是与这个八万 斯建发呢，相关的相系的菩提伽罗呢，就是他根本不会作为这个作战的这个对境。所以佛教的很多诸佛菩萨的一些焚炉香啊，就是包括他们的一些标志这个与兵器的话，那就是他这是摧毁无明的一种这个象征，而并不是呢就是摧毁众圣，就是这一点呢大家也应该清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顺便也是想大家呢，就是应该明白什么呢，应该明白的是我们的佛教的这种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但是这个佛教的教义呢，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分析的，因为实际上的每一个宗教的话呢，现在实际上是大概就是说法是不同的，有些说是3000多，有些说是1000多，这么多的宗教，每一个宗教的话呢，他们都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就是在世界上是最棒的，就是他们都会这样说的。但是如果以宗教的教义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没有一定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很难辨别。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皈依的话呢，那首先是应该是以这个佛来指导，就是这个教的这个教主，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啊。有些这个教主的话呢，就是他是可能天神啊，就是这些；有些教的教主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人类；有些教的教主呢，就是他没有延续一个真正的他的思想；有些教的教主呢，就是有这个他的思想，有他的思想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佛教的教主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他留下来的这种智慧呢，有没有？有这个理论的损害啊，就是包括贤良也好，鼻梁也好，较量也好，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就是就确定无疑，就是他所讲的呢没有任何损害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再可以皈依他的法和他的僧众，就这样才是对的。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啊别人都是在信佛法，就是那我也信佛法，那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一个迷信。就是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话呢，很多人呢，就是他那个信仰是就是放弃的，有一部分呢就是没有放弃。不放弃的那种人是什么呢？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产生了定解，就是坚定不移的。比如说我们说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呢，就有一些人的话呢啊，就是佛也是很好，上帝也是很好的，那什么样的，反正这要是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些都很好的，就是这样的，就这个是他没有任何定界，就是只不过是别人说啊，释迦牟尼佛很好啊，好好好，释迦牟尼佛好，莲花圣大师啊，莲花圣大师也是很好，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也好，观音菩萨也好，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任何的东西。如果你有在你学习和文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到底是什么样，就像我们释量人当中成立这个量师傅的时候，那啊就是原来佛陀呢就是这样的，我们听老师的话，然后呢就是你从文字上看，然后看完了以后不行，你自己想啊，就是真的释迦牟尼佛是不是那么厉害，释迦牟尼佛的教义真的是在我们这个实际上是通过科学验证也好，通过修行验证也好，通过理论来就是进行推测也好，真的是他很厉害吗？就是你自己去观察，不要让别人说什么，你自己真的去观察，观察完了以后，最后呢就是啊，我在世界上的这么多的宗教的教主当中的话呢啊，确实释迦牟尼佛呢是这个很了不起的，他的智慧的话呢，就是师叔弟和僧义都已经通下这个通晓这个无疑啊。啊，像我们世间的很多的包括一些科学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他们的话呢就是只是在世俗当中的部分的这个学问呢就精通而已的，但真正的神隐力的就是空性也好，缘起这个神圣的道理啊，这些的话呢就是有没有通达的，包括爱因斯坦也好，牛顿也好，还有这个什么亚里士多德也好，这些的话呢对身与空性的量，身为阿罗汉的那个真我的这些境界有没有证悟，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了。你观察以后，那这些所有的这些知识的话呢，要不要证悟呢？就是要证悟吧，因为这是玩法的事项。玩法的事项的话呢，有迷眼地的事项，有深意地的事项。那迷眼地的事项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这种眼耳鼻舌身的一个对境。但是深意地的事项呢，除非是你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而已。 真正如果你要去观察的话呢，他的这个神与敌的事情呢，我们也要就是要搭出一个满意的答卷呢。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是谁来这个宣说的？科学家来宣说的呢，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的宗教的这个教主，就是他们在这个文字上也好，或者是传承上也好，就是给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交代？就是那么这时候可以观察，就像中观斯拜伦里面就是这样的一样，有些人有怀疑的时候呢，你先用那个空性的道理来去观察，这个时候牵出你的怀疑，这个校准怎么用的？斯拜伦的，谁能背得到的话呢？我给个东西，给个什么？啊，不要看书，不要上网。啊，如果对方有怀疑的话，然后先观那个空性，就然后才能牵出。啊。我看藏文当中我也忘了什么了，怀疑、空性都有啊，什么？啊、哦，对，来，给你个币。对，一个看木得到两只币。我刚才跑到哪去了？跑到四百人去了，那可以，这个校准就这样，好吧？就是我们刚才。可能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逻辑，但也顺便可以这样讲吧。